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京津冀，文同脉，水同源，人同根，溯本求源，从百废待兴到工业主导，再到协同发展，三地在区域调整中交融前行，承载了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京津冀新发展新变化， 用财经视角关注民生话题，与百姓分享协同发展成果。大家好，我是李杰。京津冀三地文同脉，水同源，人同根，要想理解今天三地的发展，就要追本溯源，在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中感受京津冀三地的机遇与挑战。今天我们将会请到三位专家，和大家共同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同来理解京津冀三地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赵红，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孙九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洪向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 今天呢，我们要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了解他们的历史。而如果说呀，提到顺义、昌平、密云、平谷、大兴这样的区域，大家一定会亲切地把他们称为是北京郊区。但如果把时间呢，我们回溯到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这些地方还不在北京的市域地理版图当中。那到底经过了怎样的调整呢？我们也请三位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新中国刚刚成立，那么把首都放在北京，其实当时的北京按现在的范围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东城、西城，加上海淀，再加上石景山，再加上门头沟，这样五个区，然后丰台的一小部分，就是挨着中心城的一小部分，朝阳的一小部分，实际上我们就这么大的面积。那么很显然，这样的一个区域范围已经不适合当时的一种发展的需要，因为北京要从一个纯消费城市行一个工业城市来发展，那么这样的腹地太小，整个面积太小，所以说国务院呢进行了区划调整，就增加了刚才主持人说的9个郊区县。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北京的大部分的面积都应该是区划调整划到北京来的。 从这个首都的建设和首都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逐步的呢扩大市域范围，但是这个市域范围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逐渐的把周边的一些县份那么作为北京的这个郊区。那么这个区划调整呢最后的完成是到1958年最后完成的。 一个首都它的发展首先得有一个面积如果面积太小呢，它一方面会制约这个首都本身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城市的发展它为什么当时把河北很多地方合并过来呢？是因为北京河北地域比较相近，在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甚至语言习惯都比较接近，所以把它划到北京的版图也是有利于统一管理和生活习惯相近这几个原因合到一起的。 北京呢要从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呢向着工业化来转型，那怎么来确定工业化呢？很多的专家学者都提出了很多的意见，我们这里也找到了这本书，叫《首都经济研究》，在它里面呢也梳理了首都经济发展的一些脉络我们就来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关于北京是如何探索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在《首都经济研究》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百业凋敝，满目疮痍，整个工业的年产值只有1亿多元，连最简单的日用品都不能自己生产。随着第一个5年计划时期的到来，北京确立了工业化发展北京经济的思路，并开始实施工业化的宏伟计划。到50年代末期，北京初步形成了4大工业区， 东郊的棉纺织工业区，东北郊的无线电工业区，东南郊的机械化工工业区和西郊的重型工业区。义务结束后，北京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46亿元，为1949年的27.15倍。北京工业在全国的地位显著加强，初步实现了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变。到1979年，北京重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上升到63.7%，仅次于辽宁而居全国第二，北京因而成为重工业占主导地位的首都。那么在这一时期，天津和河北的工业发展情况如何呢？在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九文发表的文章《京津冀协同发展70年的回顾与展望》里是这样描述的：在1958年到1967年天津市作为河北省省会期间，从带动全省工业发展的目标出发，将一批钢铁、制药、纺织、胶片等行业的工厂迁出，打下了河北省的一定的工业基础，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天津市与河北省的产业同构。 北京市统计局呢有这样一个数字，在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工业总产值的总量呢才9.1亿元，但是随着我们北京市工业的发展，我们这个数字不断的变大，我们有100亿，到了1000亿，甚至到了万亿。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应该说得益于我们当时工业化的一个推进。 这个和当时我们国际国内的环境有关系，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的这个新中国实际上是处在西方国家的保卫和封锁之下。 嗯， 这样的一个新生政权能不能生存，能不能发展，那么按照基本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要在短期内实现我们的工业化和国防的现代化。因为没有强大的工业，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国防，就难以保卫新生的政权。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大的环境，加上北京当时刚刚解放，也有很多就业的需求，以及北京作为一个城市，它要运行需要有足够的财力，那么需要发展经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北京有很多工业就在北京布局了。比如北京的东北郊，当时我们叫东郊区，朝阳区整个这个大面积叫东郊区，东北郊的798这个区域就是电子厂这个区域。那么这是主要是电子工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再往南一点，朝阳路一带就东郊是我们的棉纺织工业基地啊，那么再往南走一点，就是今天 CBD 这个大的区域，加上垡头地区，这就是我们北京最大的机械工业和化工基地。所以我们东面就有三大工业基地，加上我们西面的首钢和石景山钢铁和重工业基地。所以在当时我们集中精力建了四大工业基地，所以在北京当时在全国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国家的工业发展战略啊，也是以这个发展重工业为主体啊。这样呢，首都北京啊，它作为中央确定的啊工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城市，那么钢铁、机械、化工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业部门就成为它首要的一个选择的部门啊。那么像纺织业呢啊，当时还有一个为这个城市特别是女工的就业服务，从这样的一些原则来选择发展纺织业这样的一些产业。 北京当时发展这个工业，推进工业化，也和当时我们中国的整个国家的面貌有关系。我们要发展经济，推动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怎么办？要建立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那么苏联当时援建我们，援建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当然北京也承接了一部分。所以你看，随着这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调整和建立，那么北京在这种大的经济环境下，它建立自己的工业基地，推进工业化进程也和大环境密切相关。 这个我觉得你看和我们国家的战略啊都紧密关联。你比如798这个区域，这个当年呢，798、751、750很多电子工业的基地，这是苏联和德国远见我们国家的，应该是我们中国近代电子工业的摇篮。这里面产生我们中国的第一台雷达、第一台显像管、第一台计算机等等很多个第一。我们的两弹一星，很多元器件就是这么研发出来的。所以从这意义上讲，我们应该看到北京 必须要发展工业， 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那个历史阶段哈，北京进行工业化道路推进的同时，我们看到天津、河北他们是怎样去寻求自己在经济上的突破点的呢？ 因为天津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它就已经是华北地区的工业中心，而当时呢，天津它最主要的生产优势是一些轻工产品的生产，像缝纫机、照相机、自行车等等。那么河北省呢，因为它资源比较丰富，煤炭、铁矿，所以呢，当时从这个产业分工上，河北省呢主要是发展一些上游的一些产品的生产，比如说像化工等等。 和它那个行政区划调整也有关系。 嗯， 河北的省会啊，早期是在保定，那么58年呢，这个省会搬到了天津。 天津。 到68年，这10年期间。那么天津有很多啊，钢铁、这个制药、化工，还有一些胶片等等这些行业呢，就迁出天津，布局在河北的其他的一些城市。 从产业结构的布局上，当时河北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叫一农独大，二产业、三产业还是比较基础比较薄弱的。这后来到1972年之后啊，它逐渐调整恢复了，河北才变成一个工业大省的这个啊地位。 其实北京那个时候发展工业也是非常吃力，或者说很艰难的。那个时候的咱们北京的工业能力的，连一个这个螺丝钉都造不出来。但是看看后来，我们没过多久，我们有了自己的自行车、自己的手表、自己的收音机，到现在我们有了更多自己自主知识产权，这样的变化哈，也影响了我们每一个市民的生产生活。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北京在这个时期，这个一方面自身得到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国家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因为当时北京有几大工业：电子、纺织、机械、化工，然后重工业、钢铁，这六大行业，当时在1978年、79年这个时期啊，它占整个 GDP 的比重达到了70%，这样一个比重。那么这个比重呢，按省级来统计的话，仅次于辽宁，所以可以看出，当时我们北京确实在全国。工业化、国风现代化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种发展是阶段性的。越到后来，这种发展的模式越来越和首都的功能相冲突，所以国务院呢后来批复北京不能再搞污染扰民的重化工业，所以北京又走上了新的一阶段的转型发展之路。所以它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上升， 上升的空间，也是因时因地哈，在时代和经济以及全球化的这种世界大的背景下，不断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到这个改革开放前夕，北京呢已经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城市。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啊，北京的这个家电工业后来发展也很快，形成了一些北京自有的一些品牌啊。比如说像这个雪花冰箱，啊，这个白菊洗衣机，还有什么牡丹电视机，都是在那个年代，北京自己生产出来的，也是当时全国的著名的品牌。 北京呢，在工业化推进过程当中出现一个什么可喜的状况？就大家，他需要大量的用工，工厂用工，大家都去工厂当工人， 对， 以到工厂当工人为荣。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出现什么情况，甚至找对象大家也要找 工人。 所以啊，出现了大家看电视画面中很多镜头啊，大家早晨骑着自行车集体去工厂做工，或者不停做工， 觉得很威风，很神奇， 那种欣欣向荣的这种局面。所以工业化推进啊，带来人的精神面貌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北京呢，从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呢，转变为生产型的城市。可以说，北京的蝶变由工业化开始。那个时候呢，刚刚开始工业化，北京可以说是热火朝天，全民都在参与生产和建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棉纺厂去探访一位老员工，听一听他给我们讲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北京纺织厂的故事。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朝阳路。它随元大都诞生而诞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古道，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作为北京市内重要的城市交通主干道之一，这条路的今天是繁华而热闹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国际创展中心等地标性建筑屹立其中。不过，也许很少有人还记得，这条古道正式改名为朝阳路，是在20世纪50年代。 半个世纪前的朝阳路地区全国闻名，因为这里有着厂房林立的北京纺织工业区，这里还有让一代人耳熟能详的铜牛内衣、雪莲羊绒衫、雷蒙西装。如今已年过八旬的马秀云，退休前是京棉集团的党委书记。而如果时光回到60多年前，那时的他还只是一位正值青春的普通纺织工人，被同事亲切地称作小马。 这个就是我们的织布机，后边就是我们的休息间，这就是我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生活在也在这里。 60多年前，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兴建棉纺织厂。当时建设的三个棉纺织厂总投资1亿3000多万元，三厂毗邻相连，自东至西，依次为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占地总面积为93万多平方米。30余家纺织系统的单位也相继建成，云集于此，北京成为我国五大棉纺织工业基地之一。 来了就有房住，大食堂呢，吃的饭呢又挺好，有的时候呢还自己养点猪，种点菜，还有点补充。在生产岗位上的人呢，工作时间呢也很紧张。他们都是把质量搞得好的好好的，生产出的棉布就通过厂里边的那个火车运往全国各地了。 当时能在纺织工业区里工作是让人艳羡的，工作在工厂，生活在工厂旁边。整个工厂大院里不仅有宿舍区，还有幼儿园、学校、医院、食堂、礼堂、篮球场和足球场、工人俱乐部。然而时代的前行让北京的纺织业不得不开始调整。随着退二进三政策的推进，北京的纺织工厂先后从北京市区的核心地带逐渐迁移到了郊外。 10多年前呢就停产了，停产了以后呢，我有时候呢还过来转转，转转看看，怪想的。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纺织业开始了纵深的产业调整。北京棉纺织业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开始逐渐淡出了城区，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有那个以光华染织厂命名的光华路，才能让人们回忆起昔日那些隆隆作响的纺织机器，以及那些为共和国编织五彩梦想的美丽的纺织女工。 工业的崛起呢，让大家的生产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说是有了质的飞跃。但是后来我们提到说要退二进三，这个是说退二产进三产吗？能这样理解吗？ 就是因为当时啊，我们说我们这个发展经济就是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刚才已经谈它的一个需要啊背景。那么但是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来讲，确实出现了功能冲突。因为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能源的运输、工人上下班的交通， 对， 以及大量的资源的排放，以及还有水资源、能源等等一种消耗。尤其北京是缺水的城市，那么环境又很敏感，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和北京的功能啊定位性冲突。所以国务院在80年代，在这个北京的总规啊这个修变的时候啊，这个批复北京不能再搞污染扰民的重化工业，应该说首都功能倒逼北京提前转型啊，退二进三。 我们在建工厂的时候，当时的依据的原则呢叫做方便生产方便生活，那么工厂区和住宅区 啊，相距啊，也就是几十米。但是这种大而全、小而全呢，啊，它也肯定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是吧？比如说当年在这个二环以内，有几千家工厂，啊，那么这些工厂，它和居民区和这个中央政府、北京市政府的办公区，它都混杂在一起， 嗯， 是吧？这样呢，对于我们的那个生活和办公，啊，特别是它的环境的污染，啊，它的影响会是很大的。 大家注意，那个时候就是有时候一家几口或者后一代再后一代都行接班嘛，都在这个工厂里，大家都以厂为荣， 一厂养三代。 家 其实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哈，时代的进步，包括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咱们北京的功能定位也在发生着调整。刚刚赵院长一直在提到哈，现在的这种发展已经不再和工业那样的契合了，需要进行转型。那么在这个转型当中哈，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就大家都熟悉这么一个词儿，叫五年计划。这五年计划呢，是从50年代开始的啊，到11.5改成了规划，它是对未来发展五年做出的生产力布局和国民经济关系比例进行调整，或者工业生产进行布局。那么随着这个工业生产布局的调整，城市的这个功能，那么也跟随着这个布局的调整而相应的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个大的形势下，北京作为首都，也随着国家宏大的这个五年发展的一个五年、另一个五年的规划来进行功能的象征的相应的调整。 北京的工业发展呢，也是在发展当中啊不断的调整。第一开始是以重工业为主，到后来呢，我们发展了含金量更高的电子工业哈。其实说到798，大家更多的人啊对它的了解呢是一个现代化的艺术区，但是以前它其实呢是我们中国哈电子工业的摇篮。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一位曾经在那里挥洒过热血和青春的朋友，去讲述一下曾经的798。 不管是不是具有文艺气息，798艺术区已成为很多生活在北京或者来旅游的青年人的必到之处。具有时代感的老旧厂房，标新立异的雕塑，以停用的设备，形形色色的人群，这里是潮人齐聚的时尚万花筒，也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开放空间。这就是798艺术区，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标之一。也许是新奇多变，也许是前卫另类，1000个来访者的心中会有1000个不同的798。但对于王彦霖来说，798不仅是今天的艺术区，更是昨天曾让他热血沸腾的青春。 我是1986年的7月14号，从兰州大学的物理系毕业，分配到798六车间，当时坐的就是这个办公桌的位置。798的前身是1915期间构建国家工业体系最重要的科技项目。798的创业家精神是拔地而起，不畏艰险，永远向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在北京九仙桥，中国第一个电子工业基地应运而生。这里被称为当代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曾产生过中国第一支电子管、第一台计算机，同时也肩负着两弹一星等很多重大国防项目的元器件的生产和开发任务。798厂就隶属于这个基地。 我在这里呢干了5年的技术员，90年呢开始负责分厂的销售，01年的3月5号被任命为798厂的副厂长，2002年的6月份我被任命为七星飞行分公司总经理，也是798厂的厂长。 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如今已成为城市珍藏的记忆。作为798的老员工，王彦霖顺应时代转变角色，成为艺术工厂和文化领域的拓荒者。短短数年之后，这个电子工业基地已脱胎换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创作和展示为一体的艺术区。 1798改制重组控竹厂房，这种特别典型的包豪斯建筑群啊，偶然的机会和这个国际当代艺术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共生关系，实现了1798艺术区蓬勃的发展进程。 如今高峰期时，1798艺术区一天要接待20多万游客，每年在这里举行的艺术展览就有上千场。从工业基地到艺术工厂，这片土地经历过迷惘和阵痛，但始终激荡着与时代同步的脉搏。 你看，从以前的工厂到现在的艺术区，这样的一个转变也体现出了我们工业发展前前后后的变化。那么几位，在工业发展当中哈，不同的产业它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北京作为一个首都城市，最本质的职责就是要做好为中央服务，为国家的交往，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任务，要发挥我们的资源优势。那么北京的资源优势是什么呢？粤搞四省经济，我们看到我们全国的优质资源在四省力量的驱动下往北京来集聚， 对， 是吧？国际的资源也往北京集聚，这样我们的资源的优势在于科技、教育、人才、信息。但是北京的资源劣势在哪里呢？劣势就在于土地成本比较高，同时加上我们的水资源短缺。所以我们北京的工业转型基于这几个角度，最后呢基本的方向就是摆脱重化工，摆脱环境污染，摆脱物质资源过度消耗，这样的一个方向，朝着知识化、轻型化和绿色化这三个方向来发展。所谓知识化，就是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让这个产品技术含量附加价值更高。所谓轻型化，就是不能再发展重化工业。所谓这个绿色化，就是它的副产品啊，不能有太多的污染。依据社会啊，依据城市的建设，需要这样的环境。 很早呢，就把北京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呢，我们又提出呢，北京要建设这个宜居城市。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城市定位面前啊，很显然呢，北京的工业对于城市它的总体定位来说，就显得呢有些不太合时宜啊。用这个现代的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来取代这个工业，成为北京这个城市它的主导产业啊，就成为一种必然。 就是在北京推进工业化过程当中，当然出现了很多矛盾问题，比如说片面追求发展的速度和浪费资源的这种现象还是比较突出和严重的。因此在推进过程中，面对这个问题，北京要急需采取各种措施啊，来解决这些出现的突出问题。 生产城市，工业重镇，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对于首都北京的定位。同时呢，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首都北京也已经呈现出了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雏形。但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变化，北京的发展必须要转型。面对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转型可谓势在必行。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